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提到一些病症哈，针对这些病症呢，我们也是给予了一些干预和提供了一些呢改善的措施和方案。当然提供这些方案的前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他这些病啊，他的病因啊，他的病况啊，具体是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因人施治啊。那实际上说到这个病啊，今天呢咱们不妨来研究一下。比如说人生下来啊，健健康康的，那怎么就病了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每种疾病呢它有不同的病因啊，但会不会有一种共性在里边？ 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一直在教大家很多方法，如何养生，如何保健，如何防止疾病的发生。其实这个医学研究啊，它的这个使命就是认识这个生命活动的规律，然后呢再去研究疾病的这个发生。那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给我们人类这个如何把这个疾病消除掉。但是咱们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节目，一直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听众很多是出了问题之后他才来进行这个干预。其实每一个这个疾病的产生，我们说它有一个病因，它有个起因，起因以后它作用于我们人体以后，刚开始这个疾病我们总是说，如果能在这个早期，你包括这个肿瘤，你包括这个恶变这个癌症，你在早期如果能及早的进行这个干预的话，疾病就不会发展到后期这个不可控。那在咱们节目里边，你看教会了大家去抗什么这个血管这个斑块，抗纤维化，然后抗心肌纤维化，如何疏通这个血管这个堵塞，如何提高肺功能、肝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如何防止这个退行性疾病，比如说骨关节呀、眼病啊这些变化，还有一个包括这个三高代谢这个异常。那其实教了大家这么多呢，都是一些术和这个方法。在这里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搞不清楚的啊，就是我现在也在吃药，那我要不要保健？还有一点，我保健了，那我要不要这个吃药？其实我们说这个当然都是针对那些已经这个疾病这个发生在这个康复受困惑的人他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药品代替不了这个保健品，保健品呢它也代替不了药品。因为药品是什么呢？药品我们把它称为精准医学，就是说它的目标很明确。比如说你的心律失常了，我就是冲着你这个心律失常去的，当然这是通过一些生化反应啊。 再说我这血压这个升高了，那我就是对着你这个血压升高这个值，比如不管你是用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还是这个血管扩张剂，我马上赶快要在单位时间里边把你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说白了就是要在单位时间里边把疾病给控制起来，如果不控制，那疾病就会进一步发展。 就是要这个立竿见影的见效果啊， 对， 根据靶器官给药。 对， 嗯。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你把疾病给控制住了，那么从这个生命的这个规律来说，临床评价来说，你是不是疾病治愈了？ 嗯， 很多我们把疾病控制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把疾病给治愈，就是说没有把它治好。比如说高血压，你吃一辈子降压药，糖尿病你也吃一辈子降糖药吧。还有这个我们可能得了一个这个性功能减退，可能很难拿药品纠正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求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怎么能寻找一个方法，在药物的基础上，我是针对疾病病人来说啊，那么在我身体增加一种力量，就是促进这个疾病向好的这方面去发展。那么我们中医说这个叫正气，那么西医上来说就是促进疾病康复的这些元素还有什么？那我们除了药品，诶，我们很多人你看通过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当然是针对性比较强比较精准的保健食品，当然你国外把这叫营养补充剂，它叫营养食品，把这个作用我们人体以后，有些疾病呢慢慢慢慢就走向康复了。其实简单的拿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我们患了病就好像两个人在打仗打架，一个是疾病这一块的力量，一块呢是康复疾病这个力量。当康复疾病的力量打过了治病的疾病这个力量以后，那你想他疾病肯定是向康复好的这方面去走。如果说疾病这块这个力量大于这个康复这个力量，我们说自愈力也罢，免疫力也罢，还是药物作用力也罢，如果治病的力量大于你这个力量，那疾病怎么样？那么疾病就进一步这个加重。其实我们这个临床医学吧，康复医学吧，保健医学吧，做的是什么？就是增加我们人体抗病这个力量。诶，我们再这么去做。那这里面就大家就是说，那么保健，那么保健有没有理论基础？保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那你这个因为保健中国这个保健食品这个诞生啊，也是大概应该是从1980多年代的后期吧，到90年代这个完善，最后到专家这个评审，最后到它的生产标准、研发标准，再到它的安全性，再到它的功能评价，诶，才有了今天成熟的这个保健的这个学科体系哈。我们但是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我怎么有效的用好它，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知识，那很少从这个疾病这个发生这个微观这个机理去说，诶，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我们说像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疾病它都有一个致病因，但这个疾病一开始它没有那么严重，它作用于我们人体的时候，我们人体就跟它对抗以后呢，诶，我们这个过程中它身体有个反应。你比如说最早你在微观世界，我们如果从这个显微镜下可以去肉眼看，再发展一步再拿电子显微镜去看它那个细胞，你看啊，在没有发病之前，就是发病的前夕，它在致病因的作用下，我们身体它有适应性的变化，它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细胞它就有萎缩，还有这个肥大，再有呢这个增生，再有这个化生。这个时候还没有得病，但是身体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一点这个力量，他就不至于造成这个我们说组织损伤了，功能异常了，慢慢症状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进行的这个保健，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对，确实人的这个发病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我们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过程啊，在这个路上有一些这个病因我们给它遏制住，实际上呢对于它这个发展啊是有一种这个遏制作用的哈，就不见得能够发展到的真的是 无法去管理、无法去治疗的一个地步。 那完全可以吗？你想一个这个着火，你是个火苗的话，赶快要把它一灭，这不就没了吗？ 对， 疾病。 您说这是中期了。如果在之前的话，咱们把这个消防知识啊，给每个人都讲得很清楚啊，什么这个抽完烟的烟头不能够到处乱扔啊，啊，什么这个静电的时候啊，要多加注意等等，这些就避免它有火苗的产生了。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抗病能力。 对对。 来，我在高压的情况下，或者细菌侵袭我的情况下，可是我的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很强，你细菌就不可能感染我。 是，而且每一程呢，它有每一程的一个特点哈。比如刚才您说了，如果它真的是有病症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对症去治疗啊，把它的症状的先给它管理好、缓解好啊。那么实际上症状没有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治愈了哈。你像有些疾病，它可能是没有症状了，但是在几年 都没有症状， 对，好像在几年不复发、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才能够宣告它是治愈了。所以呢，你症状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要其他的方法呢跟上哈，以便它能够更好的进行改善和保持它良好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养生保健的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保健医学等等，这都是在它的整个的康复的过程当中的每个阶段。都要根据他不同的这个病程要给予呢一定的干预的。 对，这个就是它各自的定位和作用的阶段不一样。 是的，是的。好的，那如果呢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哈，比如说您现在这个病程，您的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呢先给您做一个这个风险的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呢再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针对您个人啊这种个性化的制定一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方案，所以在这点上呢就保证了它的这种可效性和可行性啊。那如果大家想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啊，给予一定的改善方案的话，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疾病始终与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并存。大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生存优势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人类带来创伤、疾病和死亡的痛苦。古往今来，人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发明各种工具和用品，而用以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设法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用以提高每个个体的生存质量和时间。 凡事皆有因，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很多，涉及到生物因素、自然环境、饮食、营养、社会竞争、物理、化学、遗传、情绪失控、衰老、免疫等等因素。不论是哪一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我们人体，如果超出了我们人体的适应耐受范围，就会导致人体细胞的损伤，进而导致人体组织结构改变、器官功能的异常，各种疾病和症状应约而生，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痛苦。 除了天灾人祸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每一种疾病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在疾病产生的初期，我们能够防微杜渐，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无法改变疾病病因的存在，但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发挥作用，药品也不能代替保健品发挥作用。治疗疾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通过诊疗过程治疗控制疾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会加大疾病康复的筹码，也就是康复的力量 大于疾病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走向康复。反之，疾病的力量大于康复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进一步加重，继续发展，就会因为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发生。 步入老年，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一人一方，每个人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能够做到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不依赖别人而有尊严地过上老年生活。如果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通过对您身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对于疾病的治疗改善和管理啊，确实它分很多的过程。那比如说抗纤维化，那原来呢听您讲哈，比如说它本身没什么症状，没什么大病的时候，您让它呢去抗纤维化，那么它有了症状了啊，您呢让他去抗纤维化，那么通过抗纤维化呢没有什么症状了，那您依然让他去抗纤维化，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你看，我就说在这个各种不管你是生物的原因、物理的原因、遗传的原因等等这些致病因作用我们人体的时候，我说过，刚开始这个细胞的变化它是萎缩、肥大、增生，还有一个词叫化生、常化生，这个大家都知道这词儿。比如说我拿这个增生这个例子来举例啊，就是说当这个致病因作用我们这个器官以后，它那个实质细胞啊，那个数量啊就一点一点在增多。当然我们说这个增多它是在致病因的作用下，它是一种顺应性的变化。这个我们有这个生理性的这个增生，也有病理性这个增生。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生理性增生，比如我们有一个词叫代偿性增生。假如说我们的肝脏啊，你被切除以后，那么残存的肝细胞它就有什么能力，它就有这个再分裂再增生。这个你看对我们人体是有利的，等于我们的肝给切除了，诶，它这个增生以后，实质细胞增生以后，它等于在修复。再有一个，你像女性来说啊，它有这个激素性增生。比如说正常这个女性青春期，她这个乳房、小叶、这个腺上皮以及这个月经周期中啊，这个子宫内膜它这个腺体它也是这个增生。你看这就是一种生理性这个增生。那在致病因的情况下，它也有这种病理性这个增生。你像病理性这个增生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这个激素过多，或者说我们细胞里面它有个因子叫生长因子，这个过多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这个增生。比如说啊，这个雌激素绝对或者说相对的增加，就会引起女性这个子宫内膜腺体这个增生这个过长，那么由此呢就会导致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子宫出血。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早期啊，我们在组织损伤后创伤愈合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老给大家讲这个成纤维细胞或者说毛细血管这个内皮细胞，它受到这个损伤处增多这个生长因子这个刺激而发生这个增生，它为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修复受损伤这个组织。还有就是我们说漫长的这个很多慢性这个炎症也是引起我们这个组织细胞，特别是皮肤或者某些器官这个覆盖这个细胞这个增生。大家现在你看经常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哎呦，多囊肾、多囊肝，或者我这肺部，或者我这肝部，或者在某些地方老是这个什么长这种结节。结节是什么？就是在你身体这个局部组织受到里边开始微观世界这个变化这个刺激以后，它有的这个增生组织。当然我说这个只是早期，